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后来顾菲菲如愿考上了最好的美院，也跟那画室的老师断绝了来往。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他自己努力地挣，勉勉强强还能维持下去。直到他确定了要去巴黎的美院进修，顾建昌却再一次食言。故技重施，顾菲菲又去找了那画室的老师。那老师的画室规模越开越大，画室的宣传墙上第一张就挂的是顾菲菲的照片，大书特书他的艺考成绩。顾菲菲觉得讽刺极了，或许人会麻木，底线也紧跟着荡然无存。他偶尔会想，四五岁的时候他没有去少年宫上那一堂水彩的试听课，是不是就会做个念书考试的普通人。命运把他推上了纯艺术的这条路，然而进去了才发现，有才华远远不够，美院里扎堆的有才华的年轻人。这条路上各种各样的门阀，各种各样的码头，你得会经营，你得拜山头，你得付出代价，钱权亦或是其他，只要你出得起价，自然会有人买单。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无人稀罕的才华和恰好尚能卖得起斤两的皮囊和躯体。 梁兴木好歹愿意欣赏我的才华，也愿意投资运作，就这个层面而言我很感谢的。对等的投入才能两栖，他要的恰恰是我给得起的。可是隐策，你付出的我却不能对等的回报给你啊。 隐策低下头来亲他的时候，尝到了微咸的泪意，不由得怔了一下。 你觉得我要你回报我什么？ 至少你值得一个清白的人。 你思想太糟粕了，顾小姐，跟你标榜的自由洒脱完全背道而驰。 隐策捉着他的手往自己心口处靠，他声音很有几分的哑。 我坦白告诉你，你的才华对我而言没有意义。梁醒木是你的伯乐，我不是。我唯一在乎的是你的人。 顾菲菲怔然无声，隐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亲吻他，还是在亲吻他的眼泪，尝起来都是心痛的味道。 菲菲，你曾经爱过谁吗？ 顾菲菲摇头。 那我告诉你，我要你回报我什么？我要你爱我。 顾菲菲不说话，只是长而深的呼吸。他都不觉得自己再值得被妥善对待，可隐策却一路拾起了那些他自诩不在意的碎片，小心翼翼地为他拼合起来。隐策伸出大拇指按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脸抬起来凑近地注视他，他过分分明的眼睛蒙着一层朦胧的水雾。卸下张牙舞爪的铠甲，他也不过是16岁的夜晚，那个在命运的路口徘徊，却等不到谁来拯救，最终不得不决然踏入黑夜的小女孩。然而， 我不是来拯救你的，我是来爱你的。我只要你同等的爱我。 顾菲菲手指抓紧了隐策的衣领，喉间酸涩的说不出话来。可是 一个人被彻底拯救的时候，恰恰就是被爱的时候。顾菲菲终于出生。 我爱你。 尹策缓缓地呼出一口气，手掌紧紧按着他后背的肩胛骨，用力将他合入怀中。顾菲菲努力克制，最终还是忍不住哽咽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绝对不会哭的人，以前那么多几乎挨不下去的黑暗时刻，他都没有哭过，冷眼以对，或者干脆一笑置之。人最脆弱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只身一人面对万敌来袭的时候，是被奉为珍宝的时候。夜已深，顾菲菲洗漱过后，跟尹策去床上躺下休息。他脑袋钝痛，好像酒劲上来了，声音里有浓重的鼻音。 我真的是小瞧你了。 尹策笑了一声，告诉他，虽说感情不是买卖，可他做投资的生意还一桩都没赔过，能做顾小姐的初恋，这一回他赚大了。周明和谭燕西的婚礼，顾菲菲既做伴娘，又在小摊子上兼做了一个给人算塔罗的神婆。他的第一个顾客就是尹策，他穿和他配套的伴郎装扮，一套深蓝色的西装，往摊前的小凳子上一坐，要顾小姐帮他算算姻缘。顾菲菲不想给他算，实在拒绝不了，就让他单抽一张牌，占卜他现在最在意的事。尹策便告诉他， 我最在意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。 顾菲菲让他抽牌，他抽出来的是一张教皇逆位。他把牌拿在手里看了看，问他， 什么意思啊？ 顾菲菲玩塔罗牌的水平可能跟尹策画画的水平是差不多的，他也不过刚刚能把牌意记下而已。他看着这张牌，一时间陷入沉思。 哦，忘了，我翻翻说明书。 尹策无语，把牌往牌堆里一放。 什么半吊子啊！ 所以我说了不给你算啊，我就是坑蒙拐骗的。 你还怪有理。 周迷和谭燕西的仪式结束，新娘的手捧花，周迷直接给了顾菲菲，希望她能接棒这份祝福。手捧花的主角是铃兰，娇贵得很，仪式前才刚刚送到的，怕但凡放久一点就会蔫掉。晚上去周迷他们房间闹过洞房了，顾菲菲也跟尹策回了自己房间。顾菲菲累得很，洗漱完毕直接瘫倒。黑暗里尹策伸臂过来搂他的腰，他打了呵欠问， 有何贵干？ 尹策这人一贯的作风就是打直球，此时也不例外，开门见山地问他， 菲菲，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？ 跟你？ 不然跟谁？ 顾菲菲笑了声，刚要跟他玩笑两句，又莫名想到了白天他抽到的那张逆位的教皇。 不至于你表兄结了婚，你就赶紧赶他这个流行吧。 尹策无可无不可，似乎不意外他这个回答。 睡吧，下次再说。 顾菲菲不怎么迷信玄学的一个人，但这一回的玄学却出奇的准。就在周谭两人婚礼上，尹策抽中了那张逆位的教皇没多久，尹策的母亲找上门来了。顾菲菲听周迷提及过，谭家和尹家都不怎么好打交道，尤其谭燕西那位舅舅极其的长袖善舞。至于谭燕西的舅妈，尹策的母亲，周迷和他没怎么往来的， 但据说谭燕熙的妈妈尹寒玉都和这位嫂子不对付，两夫妻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。尹母也是个很厉害的主，嘴皮子尖酸刻薄，不留情面，不然也不至于拆散了尹策的上一段情缘。这一回轮到顾菲菲了。顾菲菲自跟尹策坦白心迹之后，两人关系也不再藏着掖着，虽未大张旗鼓地宣扬过，但圈里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自然不乏嘲讽的声音，太半都是冲着尹策去的，也算是家世清白的人，怎么找这么一个女朋友，也不知经手过多少男人，倒是一点不嫌腥膻。这些风言风语吹着吹着，自然就到了尹父尹母的耳朵里。尹母对棒打鸳鸯这事儿有经验，这一回自然也是自告奋勇。这天上午，尹母直接登门拜访，自报家门之后便是一顿夹枪带棍。顾菲菲什么骂名没听过，尹母的这一番贬损力道堪比毛毛雨。他从来是别人来势汹汹，他自滚刀肉一样风雨不动，只笑问： 我跟阿姨打听打听，您拆散尹策的上一个女朋友给了他什么补偿啊？ 人小姑娘知情知趣，话说清楚她就明白了，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 可我跟她不一样啊，您既然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就一点准备也没有吗？周迷您知道的吧，您外甥媳妇儿，那时候尹阿姨都还给她开了个天价呢。 我劝你好自为之，别太小瞧尹家的影响力，我就尹策这么一个儿子，为了他的前途考虑，我什么都做得出。到时候顾小姐可别怪我没提前给你打过招呼。 您不知道啊，我这种人别的本事没有，最擅长抱大腿了，最不济我求我姐们周迷去，我没靠山，可他有靠山呀。 你不要脸，我说不过你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但凡你还有点良心，你好好替尹策想一想，他如今刚刚做了一番事业，正是需要一门稳妥的婚事巩固提升的时候，你能给他什么啊？你只能让他被人明里暗里的指着鼻子骂他是个捡破烂的。 不得不说，尹母一箩筐的话，唯独最后这一句确实扎到了顾菲菲心上。尹母走之后，顾菲菲点了一支烟，躺倒在沙发上，双腿叠放，搭着扶手。他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烟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又到了这种时候，决定权不在他手里，他得等，被命运宣判。这事儿过去，尹策快有一周多没过来找他，只电话里告诉他有事要忙。顾菲菲也没问他知不知道尹母来过的事，他肯定他是知道的，这段时间多半也就是在为这事儿周旋。尹策这天后半夜过来的，喝得半醉。顾菲菲难得的贤惠，搅了一方热毛巾递到他手里。尹策摘了眼镜放在一旁，将毛巾附在脸上，片刻他开口： 你就不问我最近在忙什么？ 这种事情不好问的吧，毕竟我觉得令堂说的也挺有道理。 他说什么？ 尹策擦了一把脸，往镜中的他看一眼。 他说我帮不了你，只会让你被人戳脊梁骨。你上回说你不在乎，但我想了想，我其实挺在乎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理智上呢，我挺希望你找个跟你门当户对的人。我跟周迷不一样，我不在乎你去联姻，只要你老婆能接受你金屋藏娇，我无所谓。 尹策豁然转头看他： 你就这么没自尊吗？ 我爱一个人的方式就是比较没自尊， 不都这么说吗？初恋就是比较卑微的。 理智上是这样，感情上呢？ 感情上，那还用说吗？ 用。 哎呀，不是已经说了吗？ 尹策侧身，伸手将他手腕一捉，往自己怀里一带。 我发现你是真的没良心，我顶着家里那么大的压力跟他们对抗，来你这里连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有。 顾菲菲笑笑，挑眼看他，很敷衍的语气。 好啦，我爱你。 尹策松了手，真作势要走。顾菲菲立即伸手将他一拽，主动往他怀里挨过去，抬头看他，还是依他的心愿，坦诚开口。 感情上我真没法接受你还会有别的女人。 尹策顿了一下，伸手抱他，呼了口气。 家里要安排相亲，我全都拒绝了，跟他们大吵了一架。我告诉他们，拆我姻缘的事儿有一没二。我跟三哥也通过气，后面东城的子公司筹建完毕，我自请过去负责，他们的手再长也伸不过去。总之随他们介绍什么千金小姐，我谁都不要。菲菲，我只要你。 顾菲菲安静片刻，主动踮脚去吻他。 告诉你个事情。 嗯？ 这几天你不在，我又去加了一个纹身。 在哪儿？ 尹策第一反应是去掀他颈后的领子。他问过他为什么要在背上弄这个水母的刺青，他解释说背上被人拿烟头烫伤过，纯是为了遮掩。他很意外，他一直以为是为了纪念什么或者表达什么。此后欢好时，他总习惯性的要去亲吻他背上的伤疤。 喏、no ，这儿。 尹策低头瞥一眼，脸都烧起来。顾菲菲现在又将头发染成了粉红色，反正她的头发一年四季调色盘似的变来变去，尹策也习惯了。从前染奇怪发色、抽烟、纹身和打太多耳洞都是尹策的审美盲区，但这些元素在顾菲菲身上每一个对她都有致命的吸引力。何况现在这个纹身在他的胸上，红色的，刺的是他的名字的首字母。顾菲菲笑嘻嘻地掩上衣领。 我想，你要是来跟我求婚，这个就当是答应你的宣言；你要是来跟我分手，这个就当是墓志铭。 尹策一时心里动容，拼浪漫他到底还是拼不过他这种搞艺术的。顾菲菲看着他，笑问： 现在，你准备好跟我求婚了吗？ 到这里，本剧就全都结束了。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，欢迎您关注55号棚，更多精彩等你来听，期待我们下次再见。